委会、各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等的相关人士，以及赞助商邀请的客人。可获入境的人士包括大约11000名奥运选手、大约4000名残奥会选手，以及大约30000名奥运代表队高层人士。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星期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两单交通意外，都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嚟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田围村嘅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而反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近红梅谷路嘅慢线都系有意外，龙尾就喺瑞丰花园对开。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新田围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威尔斯亲王医院。反方向去大埔近红梅谷路嘅慢线都有意外，龙尾就喺瑞丰花园。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水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都车多，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的车龙就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兴民村。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比较挤塞，现在车龙排到近富豪东方酒店。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公主道桥面。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大涌口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豪涌。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西贡直至下午5点通往企碧山坟场的慢公窝路是会封闭。其他的封路方面，在观塘道因为有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港铁站一段快线是会间歇性封闭。现时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3月27日，因为上个礼拜讲开回答听众的扶贫嗰个叙述，咁啊讲下讲下咧，讲长咗，但后来睇下。都未完，因为我要回答的焦点是扶贫是真定假的，是未中国政府作大，所以我很注意呢很多扶贫里面的数字情况。我叫我助手说，你将中国政府认为成功的某村某县某人呢啲案例，我话你都要写晒俾我。我系希望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去核对一下系咪有呢件事，同埋去核对一下中国所讲扶贫系唔系呢个真正做到咗。于是，我揾到世界银行统计嘅数据。咁啊，數據裏面顯示咧，全球範圍裏邊啊，每100个人脫貧咧，有70个人係嚟自中國。咁啊，個資料顯示咧，1978年到2017年， 中国经济连续39年的年均增速达到 9.5%。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7亿多的人口摆脱国际定的贫困标准，过去40年世界的减低绝对贫困事业贡献最大的是中国。世界银行的行长金融，这个可能是朝鲜人来的，就评价说中国的扶贫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我觉得不是说我样样都要找国际来核实，不信自己国家的数据。我首先我是相信，第二呢，因为我面对的是公众，公众不一定个个都好像我咁有咁多具体在中国活动的生活体验，因此对于很多的数据、很多的讲法，他们都会有一种会不会假的、会不会作大啊等等这些的意意语语。所以我是尽可能找第三者数据。亦都有听众说，你使乜你这个样都要第三者啊，样都要美国、英国的数据啊，咁中国的数据一定唔啱嘅咩？咁我话唔系，我唔系讲啱唔啱，我想多啲数据，不同角度可能会俾大家有更多嘅体会啊。咁我睇到个资料里边讲，扶贫咧系从省级、县级、市级、村级，一直到个人户的数据，是逐个逐个设档案，逐个逐个去追踪每一件案件。换句话说，它是可以接受案例的追查的。那我觉得，如果能够公布数以百万计的村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村的水平就已经成300多万个村是从绝对贫困的某些的户一路去到现在人盯人地去跟。我觉得无论怎样都好，你会看到中国的变化。所以你看这几年，特别是去年一年，中国的内循环的发展造成我们的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现象。那我其中在我的助手给我的一些情况里面，我叫他做一个调查，是什么呢？是扶贫的公司做了些什么，是不是正如政府所说是咁样做嘅。咁其中我就揾到一个呢，係由福建省一间药材行。你知福建人同我哋潮州人一样呢，係好注意药材呀呢啲嘢嘅。一间药材行点样同山西一个贫困嘅农村，佢知道佢哋嗰度附近可以种植生产某一种药材。於是他怎样将之间挂出这个联系，劳动力在条村里面，土地在条村里面，种他供应，然后呢收成之后怎样制作，怎样研磨，即是将他磨碎，他怎样这个扩展市场，改良品种，包装，就產生他哋呢間公司的產品銷到所有華僑的地方。你大概都會見到最近係好多呢一類係從荒僻嘅農村的物質資源，通過互聯網嘅系統嚟到啲公司度，散到去全世界，從藥材到一對繡花鞋，到一条手巾，都可以调动农村的劳动力 同埋農村嘅地方文化藝術嘅手藝、工藝手藝，通過市場包裝、推廣、網購嘅銷售，帶起農村嘅走向呢個世界市場。同時亦都有好多農村就搬去嗰啲即係遷徙嘅地方，因為有啲農村喺當地山坡裏面改造咧，成本仲重，於是好多村係集中咗喺附近建立新嘅呢個住宅區。嗱，呢啲都係一個村一個村，一個名一個名，一間公司一間公司。我個人覺得，如果好多唔信嘅朋友，當然我哋唔係心懷不信去做呢樣嘢，真係可以去旅行一下，去疫症過咗之後，你咪去嗰度旅行咯。佢話嗰度有民宿，咁我哋咪去咯。佢話嗰度有呢啲嘢，有咁多蘋果，咁多嘢，我哋咪去咯。其實即係台灣、日本而家做緊嘅嘢啫嘛，係嘛？中國而家亦都係想打開曬佢，讓我哋嘅農村嘅青山綠水，我哋嘅環境做好曬佢，俾中國人民自己內需內部嘅循環嚟刺激自己嘅經濟，發展自己嘅生產，將來可能亦都歡迎全世界嘅人去。咁我咪覺得去現實落地係最佳，係無需要太多嘅拗撬嘅。 痛别离，惜纷飞，缘分一朝忍心抛弃，往日情未泯，一烟砌成缘，苍天太狠。了倦还，影孤单。无奈美梦顷刻吹散，往日情未泯，一烟砌成缘，苍天太狠。暴雨中相亲相与共，梦已空太匆匆，泪暗涌偷偷心底送，遍地红叶怨秋风。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脫貧这个议题，红旗河这个议题，我应该讲到呢度啦，本来系上个礼拜讲嘅，以为三几句，但有阵时讲开咗咧，就觉得好似讲得唔清唔楚咧，对听众唔系几负责。咁我头先都喺处揾紧我讲嘅福建嗰间公司叫咩名，我想抄翻个资料出嚟喺呢度宣布一下咧，然之后你哋有福建嘅听众，你哋直接可以去問有冇呢間公司係咪做呢樣嘢？我覺得而家建立對自己嘅政府嘅信心，對各種事實嘅信心，以便中國人民更好地凝聚起嚟，走自己嘅富強復興嘅路咧，係好重要嘅。好，咁啊，這個講咗咁多都係回答問題。其實我前個禮拜咧，本来就是谈紧一个点解美国政府咁紧张中国嘅发展。咁啊，美国而家新一代嘅 那些中國問題專家大概40歲左右的，有很多還在中國讀過書，有很多還在中國的名山大川度遊覽過，去過我們這個西藏啊邊境的地方去旅遊過，咁後來又一路在政府上上做學術工作，成為博士，搞國中國關係，搞中國研究，入外交部，咁而家成為中國問題專家，是美國的新一代。咁佢哋點解咁樣建議俾佢哋嘅外長呢？咁佢認為中國的崛起喺呢班年青一代已經是無可阻擋的事實。而家問題就是點樣先能夠合理地、有效地、對美國有利地壓制到中國？咁呢啲都係理性嘅。我覺得如果抽中壓制兩個字，研究中國，使到美國有效有利，冇所謂嘅。等於中國亦都要學習美國，研究美國做對中國有效有利的事一樣，不要心存壓鬥，即是大家情緒上惡化了就最不好。所以在兩會的時候，我們國務委員王毅外長很清楚地指出，我們不要持這個方向。他說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事，等自己國家發亮，個亮發亮啊，光猛啊，不但只光猛咗自己，又照亮咗別人，大家互相借鏡，共同進步，咪最好咯咁。咁有陣時我睇下啲西方嘅中國問題專家，又覺得佢哋似乎個情緒上總係不能接受佢哋異類嘅人種，正如 Skinner 講，呢啲係異類嘅，即係皮膚又唔同，眼睛唔同，即係好似係佢心目中嘅外星人咁。咁啊，冇理由佢哋會咁樣，佢哋不能接受。但係如果你睇完英國皇室個情況，你又覺得又好自然喎，因為連個曾孫出世，個皇室裏邊都喺處討論佢唔知咩顏色，咁當然好多誤解啦。我唔想去強調佢哋家庭之間嘅誤解，但我就睇到，哇！原來咩皮膚咩顏色，眼大定細，係嘛？係咩種人？原來事實上係影響內心嘅一種感覺嘅。咁所以中國嘅和平復興點解會咁唔開心呢？咁有陣時都好似諗唔明，喂，二三百年嚟，我哋中國一路領先。當我哋唔知道你哋搞咗西方搞咗火車，搞咗蒸汽機，搞咗咁有威力嘅大炮，做咗咁叻嘅船，於是我哋覺得，哇！你哋咁犀利，瞠目結舌。最初唔承認，話我哋中國係世界嘅中心，中國唔服，最後都要服啦，因為服唔服你都跪低咗啦。咁啊，一路發展到現在，而家情況又調翻轉頭，中國發展緊自己嘅嘢，就到對方服唔服？咁啊，一講到個服字咧，我就諗起五六十年代嘅時候，許冠傑。許冠文先生他們的節目《雙星報喜》，拿著個塑膠的個膊頭，你服不服？不服膊，不服就膊，那當然是玩，但我覺得現在國際間似乎都有這個情形。中國的成長發展其實要研判的，不是說它是否美式的民主選舉的結果，要研判的是中國人有沒有得到利益，有沒有得到實惠。 中国的人民对自己的政府的施政他满不满意。嗱，呢度咧有个数据咧，成日好多人都向我质疑嘅，就哈佛大学连续13年喺中国社会上进行面对面嘅呢个嗰啲单独嘅民意调查，唔系出镜嘅，就系当众问当众剔，是但咁拣。佢发觉13年之间，从60-70%嘅信任度对中国政府，发展到2019年的时候咧，系93%的信任度。佢话呢个咁嘅情况，尤其是疫症之后，佢话中国人对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是佢哋解决疫症的一个好关键，因为佢哋服从，佢哋愿意执行，戴个口罩，佢哋都觉得做啦咁，吓就唔同我哋西方嗰啲国家，吓。戴口罩，当佢有种族问题啦，都嚟一个全民公投，瑞士就系咁啦，吓准唔准戴面罩咁？咁我觉得如果呢种咁嘅方式方法啱唔啱某个国家？如果啱你哋个国家，冇所谓啦；如果唔啱另外啲国家，咪各有各自己做咯。嗱，老实讲。现在全世界 GDP 排名最高的除了美国好嘢之外，其他都是小国 GDP 个人收入高的，中国人多所以排好后的。那你想想要管理一个14亿人的国家，还有管理一个600万人的瑞士，当然就完全不同的方式方法。怎可以说我们个个都要学美式那种的方式才是啱呢？所以我们想起邓小平那句话，我们越来越觉得是真理。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好猫。即是不管什么种族什么主义，搞定人民的生活，人民满意就是好猫。那我觉得呢，你可以話鄧小平實用主義，但係人民唔要實用係要咩啫？人民唔能夠日日都生活喺天堂嘅幻想裏邊噶嘛，佢要食飯噶嘛，佢要住屋噶嘛，唔解決衣食住行問題，講幾多主義都係假嘅。所以開放改革就係因為解決咗唔理咩貓，解決問題就好貓。 I am.What I am， 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族人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站在我屋顶快乐做人，拿着我心。告诉世界何为勇敢，我是什么，在十个当中只得一个，葡萄园里响起水仙子的赞歌，我是什么，细沙砾当中一颗，石头大这么多，我也会。 喜欢这个我。我很庆幸万物众生中里落做人，怀着诚恳告诉世界何为勇敢。我是什么，在十个当中只得一个，葡萄园里响起水仙子的赞歌。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三男三女确诊者年龄介乎28至45岁，其中三人没有病征，他们分别由印度、菲律宾、印尼和巴基斯坦抵港。至今本港累计有11445宗确诊个案。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政府去年年底开始筹备将酒店或宾馆用作过渡性房屋的先导计划，会在下个星期同业界举行网上简介会。陈凡在网志提到，去年行政长官将过渡性房屋单位的目标提升至15000个，截至今年三月，政府已经觅得14000个单位的土地，距离目标不远。预计多个过渡性房屋项目将会在今明两年陆续完工入伙。他又说，针对两个位于新界较大型的过渡性房屋项目，政府需要等待城规会批出临时规划许可申请，并且向屋宇署呈交图纸之后才可以动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在下星期一和二开会审议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二，修改特首和立法会的选举办法。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估计，本港将会重划政治蓝图，相信如果有20个直选议席，建制派会取得一半议席。他又相信民主派会有数人参选，议会内仍然有反对声音。叶刘淑仪在节目之中表示，修改选举办法对新民党有正面影响，希望下届选举能够维持两席。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日本政府正是考虑进一步限制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海外入境人数，可能会将选手以外的奥运相关人员人数减半，至到大约30000人，以防疫情蔓延。预计削减的相关人员来自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各国和地区奥委会、各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等相关人士，以及赞助商邀请的客人。根据奥组委计划，奥运选手大约11000人，残奥会选手大约4000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较为潮湿，下周日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新田围村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另外反方向去大埔近红梅谷路慢线，较早前都是有意外，意外事故亦都清了场。但是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围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现在仍然是非常挤塞的，龙尾分别去到狮隧的收费广场和御田苑。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较早前来回方向都曾经有意外，虽然意外事故清了场，但是近新田围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分别去到狮隧收费广场和御田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彩虹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在屯门直至到下午七点，屯门清新径以及是前往青松观和青松仙苑的通道都是会暂时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当我在研究国际中美关系的时候，我看到布肯南先生，他说二十一世纪全世界最大的对抗就是中美的地缘政治对抗。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可能在可见的十五年里面，中美的这些摩擦都是没完没了的了。那唯有做好心理准备，样样都可能有这些影响，而个对抗的结果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日用品，样样都会处于某种的摩擦状态。但愿当政者两边都能够理性一点，在你们进行这个对中国施压，中国进行反击的时候，大家都有些分寸。因为老百姓呢是可以讲话不是那么能够掌握这些尺度的，是吧？那也都希望呢平民百姓在这些问题上面稍微保持一些距离，是吧？细心观察。当然我们作为中国人，在这些对峙今后的，我相信由2021年到2035年这十几年之间，这个对峙是无可回避的了。从香港问题到台湾问题到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外贸问题、缅甸问题、泰国问题、印度中印边境问题，现在好在中国后面的俄罗斯呢没好像1969年那上个世纪找中国麻烦，就有珍宝岛的事件，珍宝岛的战争，咁中俄仲好似企得密啲咁多，仲有啲背靠背嘅味道。所以当我睇到两会习主席去参加嘅系内蒙古自治区嗰、那个省嘅讨论，咁我觉得哦，佢系一个 body language。我哋中国嘅北方北边啊，相对是 穩定嘅，即係中俄關係、中蒙關係、中國同西部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關係穩定嘅。我哋中國東南係呢個不穩定嘅，不幸嘅我哋香港亦都壓在呢個不穩定當中。咁啊，上個禮拜傳統基金會，因為呢個基金會嘅庫拿主席同埋佢哋好多行政人員都係同我有啲少少私交嘅，佢哋嚟香港25年前開始嚟香港宣佈呢樣嘢嘅時候，我都作為東道主接待過佢哋。我好記得當時佢哋談到，佢話用呢個自由經濟指標繼續落去嘅話咧，香港就有機會變做一個真正嘅實體啦咁。所以佢哋有心將香港掹出嚟當係一個獨立嘅實體嚟計數。所以我哋連續23年都係第一。所以當每次宣布到第一嘅時候咧，我都喺處笑。我話呢個係一個胡蘿蔔。個胡蘿蔔咧就係誘導我哋香港繼續行呢條路。我哋只係女仔。叮叮噹噹，叮叮噹噹，佢個胡蘿蔔喺前面引住，你就繼續行。啊，點不知行下發覺香港啲阿女仔咧，唔行嗰條路啊，行第二條路啊。咁而家呼拿佢哋就話：，哎，咁啊好啦，不如索性將拼翻入中國啦，澳門啦，就拼翻入中國啦。咁於是我哋從第一就跌到前天嘅第二，跟住而家又再跌到而家話我哋105啦。咁我覺得咁即係。讲清个事实啫，系嘛？老实讲，我哋全国14亿人口咁大经济体，你想好似佢哋嘅标准自由到咁样，一定做唔到噶啦。而割我哋出嚟，将我哋割开嚟讲，只不过系想引我哋行美式嘅道路，行咗20几年都唔行啦，睇到最近都唔系几妥啦，咁啊索性，唉，你翻你嘅大本营度啦。咁于是我哋翻去翻一国度。咁我覺得從一國兩制呢個角度嚟講，唔差喎，係冇翻咪翻自己大本營，翻娘家計數啦咁嚇。我哋的確係14亿人，的確唔能夠度度都係咁自由、咁經濟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冇嘢嘅，大家恢復翻個事實嘅現狀。因為傳統基金會係導引美國最近幾十年，特別列根總統之後，佢哋係列根總統。的選舉個參謀團體嚟嘅，咁啊發展成最保守的美國傳統基金會，所以我覺得當佢將我哋作咁嘅安排嘅時候，我係多少有啲覺得好啦，大家講翻真實嘅嘢啦，嚇你俾胡蘿蔔我哋，我哋都噹咗20几年啦，而家你話唔俾唔緊要，我哋行緊自己嘅路。即係將事實講翻清楚，所以我就覺得喺整個中美21世紀嘅摩擦對峙、壓與反壓呢一場戲咧，我相信最少做到2035年。所以如果你睇下兩會嘅時間表咧，嗱，2021年就13五收官，就2021年。而家呢個月之後就係14五計劃開始，咁佢再過幾個5年計劃咧，就到2035年。嗱，我哋係文革期間喺香港觀察中國問題而學習而成長，了解中國嘅。當時都唔係成日有機會去中國，咁我哋睇中國嘅嘢咧，都係要計嘅。點計咧？嗱，譬如好似而家咁嚇，2021年，習近平係68歲，我大佢12歲嘅。然之後咧，大概幾多個5年計劃之後，佢係幾多歲？佢嘅計劃想點？佢想推行啲乜嘢？嗱，喺呢個由現在到2035年呢個時間裏邊咧，我好相信係解決中美之間。真正去到個平衡點嘅一個時間表嚟嘅。到2035年，如果中國 真係到我哋嘅 GDP， 我哋嘅 PPP， 即係話咧人均購買力全部超過美國三四倍嘅時候，實力、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外交實力擺曬喺度，正如美國啲專家講，就到第五個階段啦，即係中美嘅抗衡嘅第五階段，就大家都差唔多啦，真係實力均等啦。咁啊坐低嗰陣時係真正嘅平等去解決中美嘅關係。而呢十五年咧，中國人、中國嘅執政黨、中國政府係要領導我哋熬過去、跳過去呢、這個波波坎坎咧，一定會出現嘅。所以我覺得我哋要有充足嘅心理準備。 守護香港由我哋主動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方便市民記低行程。進入指定場所嗰陣，記得用 App 掃一掃 QR code， 資料只會儲存喺你手機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星期六下昼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这个时间表里面，我们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就建党，执政党建党100周年。那有什么大事中国执政党政府认为要解决呢？看来他们认为最大的事就是中国人民脱贫，就是启动外循环，启动中国人民的医疗健康卫生的那个达到国家的要求的水平。所以你看习主席在开会的时候，他第一个参加的专业行业会议在政协，就是教育和这个医疗卫生。我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冇機會去參加任何呢啲即係全國性嘅高級會議。喺當時，我哋就靠睇各種報紙嘅資料，睇領導人嘅身體語言同埋佢嘅場景嚟研判佢所講嘅嘢，或者個會嗰、那個地點顯示啲乜嘢背景，係要注意咩問題。咁所以你睇到咧，2021年嘅中共建党一百周年咧，系基本上系集中民生为主嘅。咁啊，仲有一个一百周年嚟紧咧，系我非常关注嘅，就系2027年。2027年咧，就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一百周年。咁南昌起义到呢个时间，啱啱就系一百周年。咁喺50年代初嘅时候，啱建国嘅时候，系曾经有人建议解放军系咪可以唔叫解放军，叫乜乜乜嘅国防军咩军等等咧？咁咁啊，结果咧，伟大领袖门吓，因为我学翻国父门啊吓，美国讲国父门。我就希望我哋中國講翻我哋嘅領袖們，當時就話中國人民解放軍仲未完成佢哋嘅歷史使命，呢即係話未統一全國。如果你試下聽嚇東方紅歌嘅歌劇咧，佢啲歌詞裏面就講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就係為解放統一全國嘅軍隊。咁所以到2027年系100周年咯，究竟解決到問題未咧？咁 而家好多專家咧都喺處留意緊。咁啊，當然好多關於呢啲年份嘅討論啦。有人就研究話，從北京經過浙安徽黃山到福建嗰啲高鐵，去到福建嘅地方嘅時候，就選擇過海嘅地方。過海嘅地方咧，係選擇呢個福建嘅一個地方，就喺海底過去。咁我知道新加坡咧，佢甚至佢哋醒目到咧，已經連過海嘅大概地段喺邊度，佢哋都調查埋，喺嗰度開始發展佢哋嘅計劃，準備呢個咧係中國大陸到海底到台北嗰個地下鐵嗰個通道。咁嗰個年份係幾時起好咧？咁有人就話啊，呢個時間表嚟嘅噃咁。嗱，而家好多關於啲時間表嘅講法，係嘛？建軍一百週年係時間表，通車係時間表，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嘅時間表係你如果睇翻成個歷史人物場景嘅佈局，要睇嘅係自從12年開始，習主席呢一任18大跟住修憲，如果你計下佢上任嘅時候係最年輕嘅國家主席，59歲，今年係68、9歲。咁如果你計佢嘅年齡，到2035年咧，就大概83、4歲。嗱，呢個年齡咧就超唔過毛澤東，因為毛澤東係83歲。離開嘅，咁所以你知中國人都好注意呢啲嘢嘅，即係唔好超過前人嘅嗰個膊頭啊，因此咧係會注意。咁所以你加埋呢啲咁嘅嘢咧，你就可以諗到2035年之前，當中美比肩嘅時候，當中美勢均力敵嘅時候，我好相信。就是中國能夠統一的時候，至於用什麼方式統一，是和是戰不知道，這個是視乎更視乎是台灣的領導人的英明盡智。我充分渴望不要大家製造了一種同胞相殘的環境，但是又不能夠說絕對不會出現。所以無論說和統、逼統、這個戰爭統各種方式，我很相信2035年之前一定會有個了斷。所以最近的很多咩波羅事件啊、連務事件啊等等，台灣方面的領導人又換改組啊，改組啲陸委會的負責人啊，想表示一種溫和的好感啊咁。但我又觀察到咧，國內似乎係毫不反應。而家翻去最關鍵問題，承唔承認在新加坡確定咗嘅九二共識，承唔承認馬英九總統當時嚇所提出嚟嘅，大家確定咗嘅嘢。如果呢個唔承認倒退，肯定咧好多嘢嘅傾法就唔同噶啦。所以我作為朋友啊，我係希望喺呢個時候係會攞到最高價格嘅時候要出價，唔好等到咧。啲價錢跌得好低嘅時候，嗰陣時咧處理方式就完全唔同啦。所以我個人解讀好多對台問題，因為我而家已經不在其位啊，所以我唔知道有乜嘢會發生，因為我冇任何嘅信息，我只能夠同所有嘅睇報紙、睇新聞嘅人一樣，睇下呢樣，睇下呢樣，估估下。但我係只係憑我嘅 生活經驗過去從政的一些政治經驗，我認為這次兩會確定2035年的長期遠景，表現出來就是純粹是經濟的遠景的陳述，但我相信很多的重大的歷史的問題都會在這個時間表裏面去解決，因為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坦白說，從香港最近的情況，我們看到當政者一定會認為時間越耐問題越難搞，所以一定有底線、有框架、有曬呢啲清清楚楚，有曬法律嘅宣佈，有曬國家反分裂法嘅所有嘅宣佈，依法處理。特別最近呢次人兩大會仲講到要討論越境法律嘅問題。嗱，呢一個咧，我請大家特別要注意，因為針對美國嘅長臂管理，佢哋定好多唔係佢美國境內嘅法律。而家睇嚟，中國又會學你咁做，我就咁做。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你有超越國境嘅法律，我亦都會有呢啲法律。嗱，所以咧喺中國復興之嘅呢個上升過程裏邊，美國曾經做嘅嘢，你都可以諗，中國都會做。嚇，潘朵拉魔盒打開咗啦，你會做，我都會做。 已经不能用单纯的语气再唱情歌，虽然表面上我还是完整那个我，可是身体里有个什么一辈子破，星星悄悄陨落，爱情的深情已容易快乐就难过，会撒谎之前有句话再不说，让你笑过就 遇到对我错过什么最残忍，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奋不顾身的天真瞬间化成一路走来的伤痕，我悼念我的笨爱人，你太知道爱一个人怎样爱一生，你在他干净无菌中提了缘加进了坏人，可怜不嫌那颗心突然明白自私一点不过分，全以为你自焚，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人？